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02集，妖藤之王。 女孩子见到前方人影的面容，穆剑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但他很快便察觉到了什么，双眸微微眯起。不对，这个气息应该是半妖，他也是挑战者吗？还是说…… 穆剑云仔细观察着前方的人影，一时不敢轻举妄动。扬起的微风穿梭在墨色树林的针叶中，吹奏起了阵阵鬼哭般的烈烈响声，也将混杂其中的某些异样气息从前方带了过来。 嗯，怎么好像有血腥气？ 穆剑云眉间微皱。就在此时，他忽然发现前方那名侧着身的灰发半妖轻轻别过了脸，似乎朝着穆剑云的方向看了眼。 这是…… 随着角度的变换，对方那原本隐藏在阴影中的另外半张脸此时才呈现在穆剑云的面前。只是眼前的景象却出乎了穆剑云的意料，他看见对方那张雪白清丽的脸庞上竟然飞溅着一大片刺眼猩红的鲜血。正当穆剑云感到惊疑不定之时，忽闻一阵巨响从不远处传了过来。穆剑云下意识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了眼，只见右前方的黑色树林轰然倒了一片，似乎是出了什么事。而当他再次转头看向那半妖时，却发现原本还伫立在林中的那名灰发人影此时竟然已不见了踪影。 人呢？ 穆剑云愣了愣，略一思忖后，他决定起身上前查看。只是没走几步便发觉了不对劲儿，血迹，满地的血迹蔓延在林间草地，一路朝着先前半妖所在的位置汇聚而去。而这样的出血量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果不其然，穆剑云随即便发现了几具残缺的尸体零零散散倒在树丛中，死相惨烈。 好惨，这些人的身体都被搅得不成样了，而且还是刚死不久。 穆剑云扫视了一圈周围，发现周围大致散落着五六具尸体，全都是参与此次挑战的挑战者。而周围的树木则七倒八歪，似乎刚经历过一场恶战。但最为奇怪的是，这一片林间的草地上竟然密布着一道道碗口粗的深孔，也不知是何种原因造成的。 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说是刚才那只半妖干的？ 穆剑云想起之前在那名半妖脸上窥见的血迹，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蹲下身，正打算仔细检查那些尸体的伤口，此时却听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从右前方的密林处传来。 糟了，该不会…… 穆剑云脸色一变，顿时顾不上其他，连忙起身朝着惨叫传来的地方狂奔而去，是之前树林倒塌的方向。穆剑云想着，手掌心中蓝光顿起，但他很快又意识到了什么，手中的光芒顿时又消隐了下去。 不行，要是使出雀邪剑的话，我的身份就相当于暴露了。 穆剑云咬了咬牙，最终还是决定驱散手中的蓝光，换出了另一道式神铭文。随着他手背上青色光芒闪过，一条黑色巨蛇的虚影霎时成形，并按照穆剑云的指示朝着前方密林冲了出去。 去吧，八蛇。 话音刚落，八蛇便扭动着巨大的身躯，向着前方树木倒塌的方向长驱直入，径直没入了树林之中。而穆剑云在狂奔的同时，亦在留意着四周。 因为他发现这一片墨色树林里已开始弥漫起一股似有若无的瘴气，而这瘴气正是堕魔怪物身上所散发的独特气息。阿蛇的嘶吼回荡在前方的针叶林中，穆剑云神色微动，立马加快脚步冲上前。在一片倒下的黑色树木中，他发现八蛇正警惕地盘踞着身体，对着角落阴影中的一道瘦小身影吐着蛇信。 果然是你。 穆剑云望着角落中那名面无表情的灰发人影，又扫视了一圈四周横七竖八的残缺尸首，满是鲜血的草地上一道道碗口大的深孔密布其中，惨烈程度和之前的场面如出一辙。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穆剑云收回视线，将刀子般的目光飞向了那张挂着血迹的清丽脸庞，听似冷静的言语中难掩愤怒。灰发人影沉默着，那双美丽如蓝宝石般的眼眸中没有丝毫情绪波澜，只是淡漠地注视着穆剑云，麻木的仿佛一只没有灵魂的人偶。 不说话是吗？那就是默认了。 穆剑云阴沉着一张脸，直视着对方的眼眸。 不论任何情况，我都不允许有妖魔在我面前害人，即便是半妖也是一样。 穆剑云冷声说着，身体已在不知不觉中摆出了战斗姿势，手背上的弑神铭文也开始闪烁着阵阵微光。 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做出这种事，但在我面前由不得你为所欲为。 说罢，穆剑云朝着灰发人影伸手一挥，刹那间准备已久的八蛇便如一支离弦之箭冲了出去，张口就要咬向那道瘦小身影。然而令穆剑云感到惊讶的是，那灰发半妖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攻击，非但丝毫未动，竟还定定地注视着穆剑云所在的方向，不知道在看什么。穆剑云心中略微起疑，但手中的操控并未就此停歇。正当他屏息静气，打算专心对付眼前的敌人之时，却忽然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他发现那灰发半妖所注视的似乎并不是自己，那对蓝色眼眸中所倒映出的是从自己身后缓缓冒出的某道诡异黑影。 不好！ 说时迟那时快，穆剑云立即俯身朝边上一滚，而与此同时，一道藤蔓似的长条黑影刹那间砍在了穆剑云原来所在的位置，剧烈的撞击激起漫天尘土，也将地面砸出了一道极深的裂痕。要是穆剑云刚才没有及时躲开，恐怕将凶多吉少。 八蛇 在躲过攻击的同时，穆剑云迅速伸手召回八蛇，后者在接到指令的那刻立马放弃了近在咫尺的灰发人影，转头扑向了那根长条黑影，并掩护着穆剑云成功远离了黑影的攻击范围。 这是什么东西？ 惊魂未定的穆剑云转身看向那道黑影，却发现那东西竟然是从地面上那些深坑中拔地而出的粗壮藤条，数量还不止一根，每根都如章鱼触须般扭曲着蠕动着。而最为惊悚的是，这东西表面上竟然还包裹着一排排细密的牙齿，其上还残留着些许新鲜的血肉，让人无法不联想到地上那满地的残缺尸首。 这是恶鬼妖藤？ 穆剑云惊讶不已，他没想到这种极其稀有的食人植物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这里。而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发现那些藤条上竟然散发着似有若无的瘴气，这标志着眼前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堕魔异变，其体积与难缠程度已经远非常识所能度量。果不其然，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穆剑云脚下的地面再次开始了猛烈震荡。眼见着脚下的地面即将崩塌，穆剑云手中铭文一闪， 被召唤的八蛇又一次扭头冲向了穆剑云脚下，将其一把托起，带离崩塌的地面。而就在他离地的一瞬间，十数道冒着黑气的藤蔓从地底顷刻爆发而出。漫天尘埃中，穆剑云看到了一团足有数十米半径的巨大树藤从地下缓缓冒了出来。枝蔓交错的球形主体上，一只巨大的眼珠镶嵌其中，并不断上下左右运动着，似乎在搜寻着四周的猎物。 好家伙，这东西已经算得上是恶鬼妖藤王了吧。 被八蛇带上树梢的穆剑云俯视着下方的怪物，不禁感到脊背发凉。回过神的他突然想起似乎少了个人，连忙抬头扫视着周围，却发现那名灰发半妖已不见人影。 那半妖呢？该不会刚才被…… 正想着，穆剑云忽然察觉脚下一颤，低头一看，发觉自己所在的这棵巨树竟然被盘踞的恶鬼妖藤藤蔓连根拔起，而远处妖藤主体上的眼珠也已盯上了自己，他的位置已然暴露。危急之下，穆剑云连忙再次攀上八蛇逃入林间，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连续的折腾之下，八蛇的身形渐渐变得有些透明，连行动也开始出现了疲态。 怎么回事？平日里式神的控制时间应该会更长一些才对。 穆剑云心下暗道不妙，不知为什么，他似乎隐约察觉到自己的法力消耗得比往常严重，即便有意保存实力，还是难掩疲惫，这令他相当不解。不过此时此刻，他已经无心顾及那么多，面对着这么一个怪物，一旦轻敌，那面临的便是万劫不复。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怪物的弱点应该是那只眼珠，只是光凭式神战斗根本无法靠近这怪物的本体。穆剑云咬着牙，为今之计，他只有利用雀邪剑使出远距离招式，才有机会斩杀那只恶鬼妖藤王，即便这会使他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最大的不良后果恐怕是对他自身法力的消耗。毕竟先前光是操纵式神已经耗费了他不少精力。 不管了，速战速决。 穆剑云心下一横，掌心蓝光再起，但就在这时，又一阵惊恐的呼救从不远处响起。只见前方树林中倒着一名惨叫着的 T 恤男子，正被那吃人的藤蔓缠上小腿，朝着妖藤主体拖去。 救啊！可恶！ 穆剑云一看情况危急，便也只能强行中断雀邪剑的召唤，挥手指挥八蛇上前救人。只是在八蛇冲出去的那一刻，他自己的身体却猛地僵住了。穆剑云慢慢低下头，他看到自己的右脚踝上赫然出现了一条冒着黑雾的藤蔓，藤蔓上细密的利齿嵌入皮肉，正贪婪地吮吸着他的鲜血。